代表团。 来，二位，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胖儿美协会的会长 肥妍姐。 大家介绍一位，这就是我们副会长 魏征。 来，你们搞错了没有啊？这里是瘦儿美中心，是瘦子们交流经验的地方。你瞧瞧， 我们这些人呢，在胖儿美协会里头是最苗条的。 对，我们每一个都是靓仔靓妹呀、啊！我大家看看，就这腰条还靓仔靓妹，你看 这。哎，怎么了？在我们眼里，这些男士个个赛过周润发。 没错，跟你说，我们这几位女士在我们男士的心目当中，永远是玛丽莲·梦露。 过奖过奖，我们只不过长得有些味道罢了。 诸位，求求你们，现在世界上追求是以瘦为美，追求排骨美， 对， 超饱美， 没错。 正面看要像根铅笔，侧面看要像张挂历。 哎，你这么说真的很节省空间呀，可以整个人贴在墙上吗？ 告诉你，现在人们一见面最时髦的话就是哟，你苗条了呀。 错了，每个人见到我就说伟哥你胖得好可爱呀、啊、哎， 伟哥你可真是 帅呆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到处都是减肥中心。 哎，我跟你说，来减肥的是胖不出水平的。像我们这样胖的那么均匀，胖得出一定级别的，只有一个字，就是美。就是吧，肥姐，您真是 苦逼了。 那我就不明白，你们怎么会以胖为美呢？ 就是、 哎，胖有什么不美啊？ 我告诉你，你们胖人吃饭费米，穿衣服费布。 对，因为是你们家的，你管得着吗？ 你可 就是、嗯、 我们不吃白不吃啊！ 你们吃了也白吃， 浪费。 我们身体瘦，哎，能穿能蹦， 对， 看见没有？ 像猴一样灵活。哎、 我们虽然胖，我们能跳能舞，哎，像熊猫一样可爱。 好。既然这，咱们就比试比试。要是我们输了，我们增肥、嗯；可是要是你们输了呢？ 怎么办呢？ 我们减肥。 你们说， 来吧，兄弟姐妹，我们准备一下吧。 准备。 来， 好， 他们不准备好了。 来， 啥意思？ 没有声， 没有声。 One two three o'clock, four o'clock, rock. Five six seven o'clock, eight o'clock, rock. 得了， 撞 的啊！

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郑老师啊将会跟大家聊到有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的话题。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调理。那我们先认识一下腰椎。腰椎呢一共有五块，腰椎这五块就像亲密的兄弟一样，他们的姿势就像叠罗汉一样，一个挨一个。而最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就是14、15和15底翼这个部位。那就是因为这个部位啊支撑体重的任务最重。第二，这个腰部呢实际上它还需要进行灵活的转动。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单独的支撑，比如说一张桌子，那你就稳固就行了， 因为它不牵扯如何如何的去运动，而人类呢，它是需要灵活的运动的，所以不光需要硬性的支撑，同时还要有它的柔韧性。那所以在运动过程当中，一个姿势不对就容易发生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实际上就是把原来骨和骨之间的正常的位置影响了，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应。那最明显的就是腰疼，可以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人大部分都有腰疼连带着腿疼，甚至有的人是没有腰疼，就是压迫了以后产生的腿疼。那这个腿疼可以是腿的外侧疼痛，也可以是腿的后面疼痛，是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部位啊偏低，这个一偏低以后呢，比如说发生在腰五底一，那这样呢就会压迫人的坐骨神经，那坐骨神经一旦受压迫以后，它就会连带着腿也出现疼痛。所以病人会叙述说，这个腿的后面啊就像有一根筋拽着它一样，每走一步路好像这筋短了，迈不开步，而且产生了疼痛。那实际上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以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如果真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发作，很多人只能够保证一个姿势，那也就是说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不能碰它，不能动。为什么呢？只要稍微一动，这个腰的疼痛就会加重。所以有的病人是被迫保持屈髋屈膝位。在解决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当中，有大到几万元的去动手术，还有便宜到分文不花的就在床上静养。那实际上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有，方法比较多。为什么方法比较多呢？就是因为解决起来它有一个有效率，如果一个办法 100% 全解决了，那另外那些方法存在不存在就不重要了。为什么解决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很多呢？那就是因为每个方法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这个解决的概率，都解决一小部分，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的方法都能够说针对腰椎盘突出症进行好的解决。实际上我们从生理去分析这个腰椎间盘，那这个腰椎的位置实际上它的生理的状态是什么呢？是每个腰椎中间都有一定的空隙，这个空隙起到的就是缓冲的作用。因为刚才我们说过，人是需要运动的，人并不是静止站那儿不动的，那这一动就会产生压力，怎么办呢？人类的腰椎包括胸椎、颈椎、尾椎，包括膝关节，各个关节都进化出了叫关节腔。什么叫关节腔呢？就是骨和骨之间的连接是一个空腔。因为人的运动会产生过大的压力，包括人的跑啊跳啊，是不是啊，等等都会产生压力。这个压力怎么去缓冲它呢？因为骨和骨之间如果直接摩擦的话，这人的骨头用不了多少年，你看那个自行车有的骑几年就磨损的非常严重了。那人呢，人的寿命并不止这几年啊，对吧？你想人的骨头再硬它也没有那铁硬啊，但是那个自行车铁做的它都磨损了，那你说这人这骨头怎么办呢？所以人有非常多的一种保护机制，这个保护机制就在于，第一，骨头和骨头之间是有软骨的，软骨就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因为这骨头不硬，是软的。第二，这个骨和骨之间是有润滑液的，这样呢就能够保证这个骨骼关节是润滑的，不会直接的去硬磨。第三，骨和骨之间是有一个空腔的。空腔是什么概念呢？就像小孩穿的气垫鞋，你每踩一步它就能够把那个压力给你释放，吸收很多的压力，等你抬起脚来呢，这个空腔呢它又充满了，它就像气球一样。所以正是因为有空腔的存在，所以起到了很好的减震减压的作用。而且这个空腔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辅助支撑，就像汽车的轮胎一样，轮胎就起到了辅助支撑的作用。 支撑第一是靠它的什么呀，肩架结构，这是靠它的所用的钢铁肩架结构支撑。支撑你得跑啊，跑呢它就会带来什么呀，颠簸，它就会带来压力。怎么办？给它装上四个轮胎，里边打足了气，这个也能起到支撑的作用，但是同时起到的是减震的作用。所以人体每一个关节都有这个功能。所以在腰椎那就更不用说了，腰椎是重中之重。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我们看那个拍的片子，你会发现这个上面这个骨和下面这个骨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小，甚至没有了。这个在医学上叫搭桥，就上边和下边不应该直接见面，中间应该有个缓冲，有个空间，现在没有了，搭上桥了，这就说明腰的弹性减弱了，甚至是消失了。所以为什么老年人走路跟小孩走路的状态不一样，老年人走路像机器人，没有弹性，小孩走路是一跑一颠，是富有弹性的，小孩摔跟头顶多是皮外伤，而老人摔跟头很多造成了骨折，就是因为老人的骨头真是硬碰硬，第一是用自己的骨头跟地面直接硬碰硬，第二自己的骨关节的空腔消失了，所以上边的骨和下面的骨硬碰硬，所以带来了更多的磨损。所以这个空间啊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空间好像是没有，但是呢它的作用却是最为明显。那这个空间必须是用气充满了，这个气并不是空气，这个气是中医所指的元气，也就是说元气充足，人的骨关节中间都有着充足的空间。第一，人的身高是不会变矮的，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身高变矮了，就是很多关节的空腔都萎缩了，因为气越来越弱了，所以就导致了身高变矮，所以就导致了走路的时候出现疼痛，因为它这个缓冲没有了，关节每个关节的缓冲都没有了以后，它这个骨头就开始磨损，就出现疼痛，这骨性关节炎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就全来了。所以这个关节之间的空腔是非常非常具有保护意义的，所以正是因为知道了这种生理了，反过来您就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在硬件方面它是骨质出现了疏松，支撑力下降，在软件方面它是腰椎和腰椎之间的空腔这种保护机制没有了，所以才导致了腰椎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在同等的运动幅度之下，腰椎间盘突出的人更容易出现腰疼的发作，在走同样远的路，腰椎盘突出的人因为他缺乏保护，他更容易出现腰腿的疼痛。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往常腰椎间盘突出只是在恢复硬件方面，只是在怎么固定骨骼方面应用的办法多，而针对于骨和骨之间的空腔对骨之间的保护这种机制是缺乏的。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骨骼的硬件软件要同时修复，才有对腰椎间盘突出彻底康复的一种希望。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阳光茶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健康顾问郑老师，今天我们聊到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话题。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 那真正要出现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后，一方面需要躺着静养，那毕竟这个时候腰已经伤了，就不要再加大运动量加大工作量了。第二，防止腰椎局部受寒，所以呢尽量呢围一个厚的围腰，一方面辅助支撑，另外一方面防寒保暖。那当创造了一个好的容易使腰椎恢复的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针对于腰的软硬件同时下手去解决。针对于硬件，如何强筋壮骨增加支撑能力呢？中医学是应用补肾的办法，因为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已经明确指出肾主骨生髓，那也就是说当肾功能好的时候，生的骨髓多，骨骼的内部是坚实的，说句实话就是实心的，所以它的支撑力强。当肾功能减弱以后，生的骨髓少了，骨骼里面就处于一种逐渐空虚的状态，就像被虫子蛀过的木头一样，这个它的支撑力就会打折扣。 所以通过补肾可以修复这种损伤。那软件怎么修复呢？刚才说过，骨和骨之间的空腔里面充满的是元气，而元气生于人的肾功能，所以元气不光生骨髓，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元气的作用。所以通过补肾，一方面能够生骨髓，强壮腰椎的硬件机制，另外一方面通过生元气能够对骨产生周密的保护。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通过有效的补肾能够多增加骨和骨之间的润滑液，使这个腰椎减轻磨损，减轻负担。也就是说，实际上肾是对骨骼全方位的一种保护。那既然是全方位的保护，那就需要有效的补肾。那也就是说，肾同时需要好几件事一起完成，才能对骨骼形成周密的保护。那既然是好几项任务，那简单的通过补肾是很难完成的。所以遇到了这种肾功能需要多方面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医学是用增加补肾的力度来解决的。那如何去增加补肾的力度呢？当然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因为血肉有情之品能够比草木之品发挥的作用起效更早，维持的时间更为持久，关键是补肾的力度更强，吸收率更高。所以这就是血肉有情之品和草木之品之间的区别。海狗鞭就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对于人体肾功能的补充养护作用非常的突出，原因就在于它本身好吸收，又有着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这样呢对于人体吸收利用来说起到了很好的补肾的作用，它更能够提供丰富的钙质，对于骨质的坚实起到了辅助的作用。它起到的最关键的作用就是，第一，增加了肾生骨髓的功能，使这个骨质坚实起来；第二，海狗鞭补充元气的作用能够使这个骨和骨之间的关节腔里面充满了元气。元气足的生物啊，是精力体力旺盛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元气足，他的精力体力就旺盛。那古人就观察到海狗本身可以游到深海里去捕鱼，它的精力体力是非常的旺盛的，推测出元气充足。果然通过实践证实了海狗鞭在补充身体元气方面作用突出，这就是它抗疲劳的作用的原理。那现在补充了元气以后，都填充到了骨和骨之间的关节腔里面，这样呢就能够对骨骼的减震保护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现在修复的是硬件的支撑的同时，软件的保护机制一起修复。当然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这方面起到的是全方位的恢复的作用，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方式能够帮助更多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人及时的恢复灵活的腰腿。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进行咨询。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调频95.4兆赫来收听阳光茶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说这个鬼没人信不是？ 嗯， 还不能完全这么说。 怎么？ 还是有的人他信这套。 哦，还有人信。 哎，有的人就怕鬼。 啊，怕鬼 啊。有的人你看他走黑道他害怕，他就唱，哎， 害怕干嘛还唱啊？ 为壮胆子。 哦，拿着唱啊，壮胆子。 哎，在这路唱啊也成不了艺术家。 嗯， 他因为什么呢？他唱出来怎么也不是味儿。 哦， 走黑道啊，一看没灯， 嗯， 现在就害怕。 嗯。 只有没灯啊，